1849年，英国的建筑理论家罗斯金写了《建筑的七盏明灯》这本书，提出三种建筑的欺骗：一是结构的欺骗，二是建筑表面的欺骗，三是建筑操作的欺骗。他反对各种建筑上的不诚实、作假的手法，基本上亦都反对建筑遗产的复原。 早制作的节目《建筑二》，今集呢我们由于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所以呢主持就由原本的冯杰、仙奴和曾卓然变为了陈燕平了。在今集的《建筑二》入面，仙奴他们连续很多个星期都是介绍在历史上曾经风流一时的城市，例如海地的太子港、墨西哥城、马里的杰内、亚美尼亚的叶里温等等。嗱，呢啲城市咧，其实都系因为种种嘅原因啦，而导致佢嘅面貌出现咗变化嘅。有一啲咧，甚至连旧日嘅建筑嘅痕迹咧，都唔系太能够见得到。啊，但系我哋亦都留意到，就系近年咧喺世界各地咧，都讲紧咧建筑物系需要保育嘅，以维持翻嗰一个嘅文化面貌。因为建筑咧唔单止净系讲紧一栋建筑物，佢亦都咧系反映住咧嗰个地方嘅历史变化以及是文化面貌的。但是究竟我们讲建筑保育这个概念是由几时开始，实际个变化又是怎样呢，而东西方的发展差异又是如何呢？所以今集呢我们又请来一位专家跟我们讲一讲。这位专家就是香港大学建筑保育学部主任李浩然博士的。浩然你好。 你好，燕平。 找浩然来讲呢就真的很啱的，因为他本身也都是在港大咧教紧呢个硕士嘅课程啦，咁但系浩然可能同我哋嘅听众解释一下，由建筑史嚟讲，人类系由几时开始咧有意识咁样主动去保护一啲历史建筑噶啦？ 如果你话从一个国际嘅层面嚟讲咧，正式系有一个意識，即係有一個大家認同，咁而且係出錢出力咧去做保育咧，就應該係六幾年嗰陣時啊，保護埃及古文明嗰啲古蹟，就嗰陣時埃及政府咧就想發展個大水壩，咁會令到嗰啲古埃及文明嗰啲建築咧就會浸曬嘅，咁於是咧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發起一個全球嘅一個搶救行動，就唔同嘅國家西方國家主要咧就係捐錢啊出力啊，咁就將呢啲古蹟係遷移到一個高地，咁令到呢啲古蹟可以受到保育嘅。又就因為呢件事呢，就喺1972年嗰時成立咗一個世界保護文化與自然遺產嘅公約啦。 1933年，由多个国家的建筑师所组成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通过了雅典宪章，主旨是为城市规划定下纲领，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讲到古建筑保育，提出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应该妥为保存，因为它们展现了人类的早期文化，而交通干道亦都应该避免穿越古建筑区。到咗1964年，第二届国际历史古迹建筑师与技师会议通过咗威尼斯宪章，明确咗历史文物建筑嘅概念，指出历史古迹嘅要领唔单只包括单个建筑物，还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者一个见证历史事件的城市或者乡村环境。而为了社会公共目的使用古迹是有利于古迹的保护，但是却不能够改变该项建筑的布局或者装饰。威尼斯宪章同时也提出了修复古建筑的时候的规范。 建筑二，今集嘉宾香港大学建筑保育学部主任李浩然。 但是如果我哋睇翻之前咧，有兩個嘅歷史文獻咧，可能而家我哋睇書咧都會睇到嘅。一個咧就係雅典憲章啦，一個咧就係威尼斯憲章嘅。譬如如果以雅典憲章為例啦，就係講緊1933年嘅八月，由國際現代建築協會所通過咗嘅一份綱領性文件。咁佢亦都入邊係包括咗即係城市規劃嘅理論同方法啦。咁主要嘅主催人咧就係其中一位著名嘅建築師，就係柯比爾。咁另外一份咧就係去到1964年嘅威尼斯憲章。頭先你所講嘅1960幾年去遷移古埃及嘅一啲歷史文物，咁其實佢幾大程度上係受到我哋剛才提及嘅雅典憲章或者威尼斯憲章所影響嘅咧。 雅典憲章同埋嗰個威尼斯憲章咧，咁可以借呢個機會咧，同大家聽眾講一講啊。呢個其實咧已經係兩份嘅歷史文獻嚟嘅，係已經落過時咗嘅，係落伍咗啦，就話大家唔好再參考啦。當時咧就話喺你講緊係戰前啦，咁由雅典憲章開始，佢呢啲保育嗰度咧係一小群嘅建築師主導嘅。咁佢哋嗰陣時建築師啊，學術嗰方面咧，都係係以一個新古典主義，咁有一派嘅叫做咩學院派嘅一啲新古典主義啊，佢哋嘅主流。咁佢哋咧就係好關注一啲古埃及啊、嗰啲古希臘啊、古羅馬呢啲咁樣嘅西方古建築。咁但係咧就到咗七幾年嗰陣時咧，亞洲嗰方面咧由澳洲帶頭，咁就發覺咧就佢淨係太過注重硬件，同埋咧係缺乏咗係講緊人嗰方面嘅。於是咧就喺79年嗰陣時就成立咗我哋依家都好熟悉嘅布拉憲章。咁布拉憲章嗰度咧就依家就開始加入咗同人嘅關係嗰度。咁其實係咩意思咧？就話其實咧，如果你我哋依家講保育嗰度咧，係由價值開始嘅。佢有啲咩價值先？咁你可以簡單啲嚟講，就話雅典憲章同埋嗰個威尼斯憲章，佢主要就係講緊歷史價值同埋嗰個美學價值，即係講靚唔靚，同埋咧佢夠唔夠。咁到咗布拉憲章嗰度就已經加入咗一啲咧，唔可以淨係講呢啲硬件嗰啲嘢，即係物質嗰啲嘢，仲要考慮埋咧非物質嗰方面嘅。咁於是咧就有社會價值呢樣嘢。個社會價值呢樣嘢咧，近呢十五年度咧，先至開始喺國際嗰度冒起嘅。而中國嗰度咧，嗱睇翻呢度咧，就可以見到成個呢個保育嗰方面嗰個發展啦。咁啊，有79年啦，有布拉憲章。布拉憲章咧，依家咧最新嗰個版本係2013年嘅。咁而喺2002年咧，中國咧就參考咗布拉憲章啊，佢講明啊，直情喺嗰份最初嗰個初稿嗰度咧就講到明咧，佢直接係參考咗布拉憲章而發表咗呢個叫做《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啊，依家仲用緊嘅初版嗰陣時咧就係2002，咁修正版2004，咁當時咧係講三個價值啫，歷史、美學同埋科學價值，科學即係研究嗰方面啦，即係如果考古遺跡就有呢個科學價值。咁到咗2015年咧，最新嗰個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咧，就加入咗一個第四個價值，就係社會價值嘅。咁呢個咧就同全世界咧保育嗰方面咧，就由一個係講緊物質性嘅，同埋講緊係舊啊、靚啊呢方面嘅嘢，就轉去咧就話唔理佢舊唔舊，唔理佢靚唔靚，而係講緊係同人同埋嗰個社會個發展嗰個關係，即係社會價值呢方面。咁要睇啲乜嘢咧？我哋依家喺香港大學嘅建築保育學部嗰度咧，我哋教嗰啲咧就話要睇最新嗰啲文獻。呢個咧其中一樣咧就係2012年就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發表嘅叫做《歷史城市景觀》啊。呢個咧就話點係用保育咧係同一個城市嘅可持續發展跨鈎。而呢一個咁樣嘅歷史城市景觀嘅一個發展模式咧，喺中國嗰度咧係蘇州同上海咧係取納咗嘅。咁而咧就到咗2015年咧，就聯合國啊，呢個唔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啊，仲高層次啲係聯合國咧就發表咗佢哋嗰個叫做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可持續發展目標，總共有十 七個目標嘅。呢、這個咧就係國際性嘅一個文件，好多政府咧都係採納咗呢樣嘢咧，係作為一個城市嘅可持續發展嘅一個基礎嘅一個參考嘅文件嚟嘅。所以咧到依家嚟講咧，就話最高嘅層次就係話以呢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嘅17個目標之中，其中一個目標就係文化可持續發展呢、這個目標嗰度入面咧就有講關於文物保育嗰度嗰啲嘅點樣去做嘅，咁同發展嗰度咧係點樣跨鈎嘅，咁呢個咧就先係最新嘅一個標準嚟。 嗱，浩然啊，雖然你話雅典憲章同威尼斯憲章已經係過時啦，而家都唔睇噶啦，不過由建築史嘅角度嚟睇咧，呢兩份憲章對於建築保育嘅發展有啲乜嘢意義咧？ 最突破性嘅變化就係令到全世界嗰啲人咧就話係有一個討論啦，就話佢由佢哋嘅不足之處咧而產生一個國際性嘅討論。保育嗰度咧，淨係關注一啲舊嘅古嘢同埋呢啲靚嘢。咁咧開始咧就到咗七幾年、八幾年，尤其是七幾年嗰陣時咧，就開始由亞洲嗰啲聯合國嗰啲成員國就開始提出，由日本首先提出嘅。因為我哋日本唔係咁睇嘅，你哋睇翻咧，如果雅典憲章啊、威尼斯憲章等等呢啲咁樣嘅做法嘅話，佢全部咧就話要原真啊、要舊啊、要古啊。咁啊，對我哋亞洲嗰度，尤其是日本嗰度，咪好不利，因為我哋嗰啲神殿，我哋最重要嗰啲咁嘅神殿咧，其實每20年咧要拆咗佢重新起一次。而且我哋嗰啲亞洲嗰邊咧，好多嗰啲所謂嘅古建築，其實係木造，其實唔係好古，因為你木嗰度又是亞熱帶天氣，點捱到啊幾千年啊，冇可能嘅事，石就得啊。但係咧，如果係木嘅話，幾百年你一定要換啦。咁如果從一個西方嘅標準嚟睇，係好物質性，講追求係物質嘅原真性嚟講，咁我哋亞洲點算啊？已經換過曬嗰啲木料啊、木材嗰度啊，翻新過，咁咪唔計咯，咁咪唔算。咁呢啲唔係舊嘢喎，唔值得保育喎。所以咧就開始咧就引起呢個國際性嘅討論，由亞洲提出嘅，泰國啊、日本嗰度，泰國後尾都參與咗。佢話唔係，我哋亞洲嗰度咧睇嗰啲咧唔係淨係物質性嘅，我哋仲要睇嗰啲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即係話點去用嗰個建築，同埋點樣去保持翻咧呢啲做呢啲建築個手藝，這個先係最重要。唔係嗰個做出嚟嗰個樣，所以點解咧？做出嚟嗰個物件，所以點解二十年咧要拆咗佢，要重新起一次咧？就話二十年等於一代啊嘛，等下一代啲人咧可以傳承翻咧呢啲建造呢啲呢個手工藝呢、這個咁建造工藝嘅呢個傳統。如果唔係咧，你剩翻個硬件，淨係保持個硬件嗰度咧，就冇咗呢啲咁嘅建造呢啲技術啊呢啲嘢。咁啊呢個咧其實咧係嗰個損失係仲加慘重。所以由呢個討論咧而發展到咧，就喺2003年咧就有咗嗰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嗰個公約，咁即係話咧，其實雅典憲章同埋嗰個威尼斯憲章咧，佢哋嗰個最大嘅作用咧，佢係定咗一個起點，即係個保育全球嗰個建築文物保育嗰個起點，然後咧就逐漸啊令到佢可以咧發展到係一個更加全面性嘅，唔係為保育而保育，係為人而保育，而係為未來嘅發展而保育這個咁樣嘅目標。 以下是一节特别的交通消息。因应警方要求，荃湾线服务会作出以下安排。特别安排列车到深水埗、长沙湾及荔枝角站接载乘客离开。其余的列车将不会停这三个站上落客的。请各位市民留意。公众人士亦都请继续留意电台或者电视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有你同行黄金屋》。 有作家不明，而家要将一本书成为一个经典，其实是不是比以前难了很多呢？ 你要出一本书，其实你是很容易，但你想去广泛阅读之后，去成为一个经典或者有个意味的，咁样是难的。 逢星期一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黄金屋》。 嘉宾：香港大学建筑保育学部主任李浩然。 浩然，刚才你亦都好仔细地讲咗啦，就係、是、譬如东西方呢喺建筑文物嘅保护或者保育上面嘅变化啦，特别就係后咪点样考虑到唔係淨係嗰栋建筑物本身，仲要考虑到呢佢嘅社会功能同埋社会价值啦。咁但係呢我又不如返去中国啦。如果以近代中国嚟计比较有系统地去保育建筑呢，係咪要去到清末民初梁思成即係呢一类喺外国读完建筑学嘅人返到嚟中国先至係比较系有系统地去保存一啲古老嘅，特别系譬如北京啊等地嘅一啲古旧嘅建筑物呢？ 中国呢那个环境那个发展就好特殊。如果讲返从一个保育角度，因为直至到清朝嘅灭亡嗰时呢，其实边有保育呢个概念系冇嘅，因为唔需要。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嗰度嗰啲建筑物都系以一个传统嘅方式去建造嘅。大家唔会觉得有需要保育，因为所有嘅嘢都喺度，而且冇咩现代嘅，我哋依家属于现代嘅嗰啲嘅建筑。直至到民国时代开始嗰时呢，民国政府就想发展中新嘅中华民国咧，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嘅一个国家，要同外国嘅强国啊并列。咁所以咧就系进行一个好全面嘅现代化。咁大家睇过历史都知噶啦，喺唔同嘅方面嗰度，由嗰个议员啊、教育啊、法律啊乜乜乜，咁全部都做。咁建筑嗰度咧都系其中一种方式。当时嘅中国咧就系话将嗰个现代化系等于西方化，因为西方就系现代，要现代化就一定要向西方学习，呢个都要参考咗日本嗰度嗰个明治维新佢哋嗰个经验啊。咁于是咧就喺建筑学嗰方面咧就派咗第一批嘅中国人咧就去咗外国读书，尤其是咧就去咗美国嗰度咧，主要系美国。咁梁思成咧就系嗰一批，因为其实嗰度咧呢一批人咧。得十幾個啫，大部分咧就去咗 賓夕維尼亞州大學。 啊，賓夕維尼亞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Penn 呢啲學校嗰個建築學院嗰度咧，佢哋咧就係、是、當時咧佢哋嗰個教育嘅方式咧就係、是、建築設計同埋嗰個美學美術呢方面咧，即係 architecture and art 呢方面咧兩個係拼埋一齊學嘅。所以當時咧講緊二幾年，1920幾年嘅事。咁佢哋嗰時咧未有一個現代嘅一啲建築設計嘅呢啲咁樣嘅教育嘅，佢哋學嗰啲咧就係叫做學院派嘅一啲古典建築，即係以古希臘同埋古羅馬呢啲咁樣嘅，甚至係古埃及呢啲咁嘅建築啊作為一個參考。如果我哋將呢啲咁嘅成為廢墟呢啲古建築還原翻咧，會係點樣嘅風貌咧？咁如果設計一啲新嘅建築物咧，可唔可以參考翻呢啲咁樣嘅以前咁輝煌嘅古希臘、古羅馬建築咧，作為一個設計上嘅一個參考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去學習建築嘅。咁梁思成咧就翻到嚟中國之後咧，咁佢有自己嘅諗法嘅。既然中國係需要一個現代化嘅話，但係咧都要保持翻咧我哋嗰個中國我哋傳統嗰啲建築嗰啲特徵喎。咁如果唔係咧，我哋淨係盲目咁追求西方嘅話，全部係西方嘅建築，咁中國就唔係中國啦。於是咧就佢同一班人咧，佢哋同學其實就推動咗一個運動，一個建築學嘅一個社會運動。中华复兴建筑运动就是三十年代很流行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说技术上就应用了西方的。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的建造技术呢就是钢筋水泥三十年代。而呢那个装饰那里就沿用回中华民族建筑的一些美学 的传统。那整出来就是一个中和西的混合体。科技上就用了西方，但是美学上就用了东方。咁啊，但系到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嗰阵时咧，就发觉呢个形式啊太过奢侈啦。咁其实系几贵嘅一样嘢嘅，咁就停咗啦。咁但系咧呢批建筑师好多就走咗去台湾嗰边，喺台湾嗰度咧系继续发展咧，直至到蒋介石时代过咗咧先至停嘅。所以你见到咧台湾咧系仲有呢啲咁嘅发展，其中一个最后期嘅一个啲例子就话嗰、那个中正纪念堂啦啊，咁呢啲咧系属于呢方面嘅。中华复兴建筑嘅一个最嘅一个传承嚟嘅，即係由梁思成同埋佢啲同学呢开始嘅。咁讲返佢保育嗰方面呢，就话佢就係、是、梁思成嘅諗法就係加入咗佢除咗保育嗰方面呢，就话係保留返呢其实係中华民族我哋嗰、那个建筑嘅传统嗰个精神啫。 佢好強調嗰個精神嗰方面，但係咧實用性嗰度咧，仍然咧佢嘅要求咧係一個係符合現代嗰個社會嗰個需求嘅。咁呢個其實咧當時嚟講係一個好先進嘅諗法，所以毛澤東冇接受咗佢嗰個長城嗰度點樣保育建築，其實係為乜嘢目標而設計？是为人而设计的。咁点样为人设计呢？就是嗰个使用性，佢个功能性呢，这个系最重要的。你唔可以淨係单纯咁追求个功能，如果唔系呢，嗰个建筑就冇咗个社会文化上一个特色。所以话呢，喺嗰个非物质嘅社会同埋嗰个文化认同呢方面呢，都要呢諗办法系保留返。如果两者可以成功合并呢，这个就系最好嘅一种设计。而且呢日后呢呢啲咁嘅建築物咧，會受到保育嘅。呢個咁嘅概念咧，就係話，就英國嗰陣時喺2008年有一份文獻嗰度提出嘅。佢話其實咧，保育嗰度咧，唔係睇過去嘅，一定要睇未來嘅，因為你永遠係為未來而保育嘅。咁啊咩意思咧？就話如果作為一個建築師，如果今日咧你嗰個設計咧係做得夠先進，係夠得好嘅話，過咗十幾年，過咗100年之後，呢、这個咧就可能有機會成為一個好重要，係大家都會要求要保育嘅一個未來嘅文物。咁已經證明咗係有呢個咁嘅例子，貝聿銘佢設計嗰個巴黎羅浮宮嘅金字塔，八幾年嗰陣時咧，佢設計嗰乜嘢啊？等喺巴黎嗰個羅浮宮嘅中間度，俾人鬧到死死下嘅，個法國人咧想殺咗佢咁滯。佢自己親口講噶，佢嗰陣時嚟個廣大嗰陣時講書有咁講。但係你睇啊！過咗20-30年之後，依家呢個金字塔喺法國嗰度，基本上已經係一個準文物啊！唔會有人覺得咧，佢係唔代表法國，冇人覺得咧佢係應該係清拆，反而咧絕大部分人咧都話覺得呢個係值得保留嘅一個好重要嘅國家級文物。 你剛才講中國嗰個發展啦，之前咧你亦都講過日本佢哋嘅例子嘅，即係日本嘅人士咧，佢哋又覺得我哋啲神廟神殿咧木建築，可能我哋20年就已經要重建嘅咯，咁我點樣完全係用翻即係舊嗰棟去處理咧？咁樣咁日本比起中國咧，佢嘅西化嘅運動咧要更早，同埋嚟得更加穩定嘅。咁佢嗰個建築保育嘅概念嘅發展又係點樣嘅咧？ 日本嗰度我睇翻嗰啲我哋即系我个理解就系话，佢哋比较注重咧，唔系嗰个建筑物本身，而系嗰个啲人嗰方面嗰啲非物质方面，即系话佢哋嗰啲对同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建筑物，佢周围个环境一条村落啦，佢哋啲传统，佢哋嗰啲手工艺。反而咧係注重呢啲嘅，所以你見到喺日本嗰度咧，好多唔同嘅小鎮啊、小城啊、小村，好多呢啲咁樣嘅節慶嘅，成班人推啲嘢出嚟啊，抬大轎啊，咁周圍走啊，咁同埋咧佢啲建築物嗰度咧，佢譬如話去白川鄉啊，嗰啲咩合掌式嗰啲建築嗰度啊，咁佢哋最精彩嘅咧嘅一棟咧，就係話每隔十幾年咧，佢哋嗰啲屋頂嗰度鋪嗰啲草啊，咁就要換噶嘛，啊，咁啊成村人湧出嚟咧，個琴上去換嘅，啊，咁呢個咧就個佢哋當地啲人咧，呢個就係呢個建築物咧，其中一樣最重要嘅意思就係、是、最重要嘅意義就係凝聚咗咧成個呢個社區嗰啲社區嘅人啊嗰個力量，同埋凝聚咗佢哋，即係發揮咗佢哋啊嗰個凝聚力。 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矮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了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 以下是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运输署在下午9点宣布，观塘绕道往大老山隧道方向的交通现已恢复正常。 另外，运输署在下午的9:15宣布，因道路状况，以下香港的路段仍然暂时挤塞或者封闭的，分别是佐敦道及弥敦道交界、鲤鱼门道油塘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将军澳道观塘方向近鲤鱼门道、葵二路葵涌道荃湾方向的。请公众人士留意电台或者电视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 早点回家，早点回家。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影晃晃，牵手的步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尽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登月第一人岩士堂在月球向地球广播的一句说话，至今已经有50年。 人类首次登月呢，就在1969年，即是50年前的7月20号呢就发生的。咁当年美国太空总署的阿波罗11号任务呢，就成功将3个太空人呢就送到去月球轨道嗰度。咁跟住呢，其中两位太空人呢，即係岩士堂其中一位呢，就第一次呢离开呢个太空船，踏足呢个月面。呢、这个咁嘅登月过程呢就好出名啦，亦都係一个太空探索嘅重要成果。 2019年係人类登月50周年，香港太空馆就举办展览，介绍登月任务中使用嘅火箭、太空船、太空衣以及探月飞行路线。 仲有以玩具积木砌成的1:22土星五号火箭模型，有5米高噶。 再请一级助理馆长苏柱荣介绍今次展览啦。 咁另外仲有佢哋喺月面漫游嘅时候用到嘅太空衣啦，同埋介绍佢点样由地球飞到月球，然之后月球翻嚟地球嗰个飞行路线嘅。除了介绍航天知识之外呢，我们就想向市民大众介绍一些天文的知识的，特别就关于月球的。譬如呢，我们有一粒月球的陨石就展示出来的，市民就可以用个显微镜观察一下个月球陨石，可以知道到月球上的地理特征。 登月50年， 即日至9月2号，香港太空馆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849年，英国的建筑理论家罗斯金写了《建筑的七盏明灯》这本书，提出3种建筑的欺骗， 一是结构的欺骗，二是建筑表面的欺骗，三是建筑操作的欺骗。他反对各种建筑上的不诚实作假的手法，基本上亦都反对建筑遗产的复原，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由始至终都是谎言。他指出建筑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才产生建筑整体的生命和精神，只有经当时的工匠的眼光和手艺才能够实现，是没办法重新复原的。复原之后的建筑遗产是新的建筑，不是原貌。法国的历史遗产保护专家维奥勒杜是罗斯金同年代的人物，他主张建筑遗产的复修应该复修成一个完整无缺的状态。他提倡对建筑遗产有系统的研究和调查记录，重视修复结构技术和构造上的完整。德国的艺术史学家德希奥则呼吁维修不要复原。另一位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李格尔提出历史建筑就等同大自然入面的有机体一样，它的演化不可以加以触碰，因此所有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包括修复工作皆不可以伤害自然法则的定理，对建筑历史的歪曲和部分更改对历史来讲是不可取的附加物。建筑二，今集嘉宾香港大学建筑保育学部主任李浩然。 建筑物咧，亦都会随住岁月而破损啦，而老化啦。咁亦都我哋要保留一栋嘅旧建筑，譬如一开始我哋讲过嘅，即系古埃及时代所留落嚟嘅一啲嘅古建筑嘅时候咧，都需要复修啊。咁但系建筑复修呢一门课，其实佢系点样系有系统地去发展，以至能够真系回复到咧嗰栋建筑物嘅旧貌咧？究竟我哋系追求恢复嗰栋建筑物最原本嘅嗰个旧貌啊，定系追求啲咩嘢咧？ 嗱，呢个咧。就已經討論咗好耐啦，就最近咧呢十年度咧就開始有個明確啲嘅答案，就其實咧講緊個建築物嘅原真性嗰度咧，就要將佢分翻開。以前就冇分開嘅，即係話你係建築文物就係建築文物，唔理佢一千年啊，到係近期啲十幾年啦，都係同一類嘢，其實唔可以咁樣整體嚟睇嘅。依家就話要分翻開，即係分翻開就係話咧乜嘢係古建築，乜嘢係近代建築。要分翻兩樣嘢，古建築咧，咁就話中國點計？中國嘅以前我記得啊，廿年前就話三百年咧，唔當三百年咧都唔係古建築，即係少過三百年歷史都唔需要保育嘅。香港曾經話 五十年 啊嘛，依家好似又改咗啦。咁其實咧唔可以咁樣硬規定嘅。咁依家咧就話係比較要分翻開唔同嘅類型啊。佢如果真係屬於一個古建築，係有一個考古學嘅方式，嗰、那個就交由一啲考古學、博物館學嗰、那個。嗰、那個專業咧去睇，因為咧喺考古學嗰度咧，佢哋保留嘅方式咧係比較嚴謹嘅，佢要用翻咁嗰啲咧就好強調嗰個原真性，嗰、那個物料啊同埋建造嘅原真性呢樣嘢。咁唔好講到幾千年啦，佢講翻地面嗰啲咁嘅古建築，譬如話係紫禁城呢啲咁樣嘢。咁佢哋嗰個做保育呢方面咧，呢個係好考功夫嘅，因為咧佢淨係整一條柱啊，佢話。油嗰層油，佢都有成唔知七浸嘅，每一浸都唔同嘅，唔知咩物料啊，好詳細。好彩依家有記錄，咁就話呢一類咧，就話嘅建築咧，就話係由另外一批人咧，係好專門嘅人咧去做。呢班人咧，通常都係學嗰啲考古啊、讀歷史啊嗰班人嘅啊。 而呢我哋讲緊建筑文物保育系，有时香港大学嗰个呢我哋讲緊系近代建筑嘅。而呢方面呢就係讲緊系同人个社会嗰度呢透过呢啲建筑物嘅用途呢而产生嘅关系，而令到呢佢嗰个社会价值唔正之可以维持到，仲系随着时间都会增值嘅，令到啲人呢就係更加呢觉得呢个建筑物呢系需要受到保育嘅。咁即係话呢个用途系最紧要。如果用途最紧要嗰度呢，佢嗰个物料啊同埋嘅原真性呢就反而呢唔系最重要。但是呢国际的保育标准是什么？就是可还原性。根据国际的标准，就是说你在一个建筑物你加一些新东西和改一些东西，你拆紧一些东西都可以的、容许你的。因为呢那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拆的时候你的理据是什么？理据就是说令到这个建筑物是更加符合现代的需要，但是都要符合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还原性。就是说你拆什么，你改什么，你加什么，技術上咧，一定要將呢啲新加上去嘅嘢，或者係改過嘅嘢，或者拆咗嘅嘢，可以咧容易喺技術上可以還原翻，令到呢個建築物有朝日咧，你覺得需要咧係回復翻近時嘅樣貌。如果唔係咧，你就達唔到個保育嗰個國際性嘅要求啦。有啲咩例子咧，就話係做唔到咧？尖沙咀咧嗰個1881啊， 前水警總部基地， 前水警總部，因為你要睇翻咧，要保留啲乜嘢，唔係樣嘢需要保留嘅。要保留嗰啲嘢咧，我哋依家今日嗰、那個保育嗰個學術嘅方面咧，就話要你首先要睇有個價值開始，某個價值，咁佢以下呢個價值咧，有以下有啲乜嘢元素，有啲乜嘢元件咧，係一定要保留，唔可以唔保留。如果唔係咧，就會令到呢個價值咧係削弱咗，或者甚至係毀滅咗嘅。如果你睇翻水警總部啊，如果睇從一個歷史價值同埋一個建築價值嚟講，佢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嗰座山，因為呢個水警總部嘛，揀呢個地址咧就係尤其重要嘅，就話佢當時講緊係19世紀末，作為一個水警嘅總部，你係管理乜嘢咧？你係去管理嗰個成個維港嗰方面嘅，即係個安全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咁所以話咧，佢一定要喺維港嘅中間。海岸线的中间点，一个高地，你才可以起到这个水警总部，令到那些水警总部可以凭肉眼透过望远镜，光学仪器，简单的光学仪器可以望到整个维港。所以没有了这座山呢，根本是不会有水警总部。所以那座山就应该是一个，不是应该，直情是一个需要受到保育的一个元素来的，因为它和那个历史价值和个建筑价值呢是分不开的，是直接是一个有个直接关系的。但是那座山在哪里呢？掘走了，变了个广场。咁呢个系咪可以还原性咧？系还原唔到嘅，你点买啲泥翻嚟供翻佢？咁所以话咧，呢个就系一个唔符合国际标准嘅一个保育方式。 即系当我哋讲紧系可还原性嘅时候咧，即系话我哋讲建筑保育咧，唔系讲紧咧全栋嘢一样嘢都唔可以喐咁样嘅状态，我哋系可以接受佢加翻一啲嘢喺度，接受佢有一个改变喺度。 嗱，呢個咧頭先你講緊係咪嗱？呢個有一個舊嘅一個思維嘅，就話你要將佢保育咧，將佢還原翻到某一個時期。你定邊個時期咧？咁嗱，呢個咧就係變咗一個好爭議性嘅一樣嘢。就呢個咧，呢個咁樣嘅爭議咧，就喺個故宮啊，10幾年嗰陣時復修嗰陣時就冇咗出嚟啦。就話嗰陣時你定係邊個日子咧？你定翻元朝啊、明朝啊，因為清朝，而清朝嗰度咧，你定邊個朝代咧？因為每個朝代都有唔同嘅嘢嘅喎，交咗唔同嘅嘢。咁如果你定喺某個時期，係咪再早啲要拆走咧？咁啊，即係話呢個時期之後之前嗰啲嘢要全部拆走又唔得喎。咁依家咧國際嗰個標準就係話咧，唔係，因為其實一個地方咧經過咗咁多嘅時間度咧，佢一定咧有加加減減，其實全部都應該留翻佢。因為咧，其實咧連串咧，你留翻佢，唔係將佢啲人工化咧停留喺某一個時期咧，咁你先至可以咧，你將所有嘅唔同嘅時代嗰啲建築物咧都係保持翻嘅話，你先可以見到呢個地方成個歷史嗰個演變個過程。如果唔係咧，你就淨係好刻意去將佢回復翻某個時期咧，淨係睇到嗰個時期嗰啲個歷史啫，你睇唔到其他時期嘅歷史。 嗱，浩然啊，喺一啲城市，佢建筑物发生重大改变咧，可能系基于政权或者系统治者嘅更替啊，因为咧 建築物唔單止係講緊一個硬件啦，其實佢入邊咧都承載住唔同國家、唔同民族嘅文化，亦都咧係帶有佢哋嘅民族精神嘅。咁所以當一啲有新嘅管治者或者新嘅統治者嚟到嘅時候，佢哋可能會想拆咗舊嘅建築物啦，然之後咧就起一啲新嘅嘢落去，以彰顯翻咧佢哋自己咧而家先至係嗰個城市嘅話事人。嗱，咁我哋又應該點睇呢一個狀況對建筑保育所带来的挑战呢？ 即系呢个咁样嘅情况咧，喺全世界发生过。前苏联一瓦解咗，咁好多啲前苏联共和国，佢哋咧就全部脱离咗，成为独立国。好多系当时苏联统治之下而拆咗啲教堂，全部起翻晒。哇，照翻近时咁模嘅样，一模一样起翻晒。咁啊，喺當地嘅人咧覺得呢啲先係我哋要嘅嘢。咁以前嗰上一手個政權嗰度咧，係唔俾我哋起呢啲嘢，就特登拆咗，我哋就依家就要起翻佢。咁呢啲起翻嗰啲咧，係個新嘅建築物啊，係咪值得保育咧？係值得保育嘅，因為咧你保育嗰個唔係個硬件，你講緊係個軟件，係嗰個人嘅精神同埋佢個尊嚴。 所以即是说如果一个城市的管治权有所转变，而新的管治者将旧的建筑物推倒再起过新城市，只要他往后的发展能够凝聚到他自己的人民，那他自然就成为了另一个新的文化认同啦。 没错， 他就继续下去啦。但是如果他凝聚不到新的文化认同的时候，那可能终有一天就是旧的我们又会回来了。 冇错，一定会嘅呢啲。全世界咧，历史上你睇翻近代历史咧，系冇停咁发生紧嘅。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He can see the sky. Yes, and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今集嘉宾香港大学建筑保育学部主任李浩然。 点线面呢一个保育嘅概念呢，其实而家都系比较广泛地获得接受啦。咁但系当我哋要讲緊保护一个点线面嘅时候，即系我哋嘅保护范围呢，就唔系淨系在于一栋建筑物本身，而系在于佢嘅周边环境。咁其实点样我哋克服种种嘅困难呢？因为侧边其实真系有好多嘢呢，未必会受到我哋控制，一定会随住岁月而变化㗎嘛。 是啦，即是怎样在一个变化中的环境来保育呢？这个也就是香港这个这么特殊的城市呢，是一个的一个最困难之处。因为你看到其他很多城市呢，其实他们的演化他的变化呢不是太大的。他们香港是一个，你看回全世界呢，是最好少数的一个城市呢，那个变化嗰个速度呢是变得咁紧要的。所以我们在保育嗰方面呢，我们成日我们的前辈呢，迪麗玲教授 Lindy Stefano 咧，是我哋嘅課程嘅創辦人之一啦。咁佢都好強調，就話我哋保育嘅目標其中一個目標同埋個作用咧，唔係將佢將一個地方、一個建築物或者一個地方係僵化，成為一個歷史上成為一個木乃伊。其實咧就話嗰個作用同埋個目標，就係令到一個城市嘅變化，佢個轉變嘅步伐咧可以緩慢起嚟，令到咧啲人咧有重適應。我哋香港其實依家我哋嘅城市嗰個變化已經失控咗，全部咧變化得太快，令到嗰啲人咧無從適應，而且個經濟上咧追唔上，所以買唔到樓。所以其實咧，即係呢個城市嗰個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咧，同保育嗰度咧係有個關係，而保育咧係可以係一個令到一個城市咧係一個穩定、係漸變式、漸進式咁發展嘅。其實香所有城市唔淨止香港，全世界度你見到啲好嘅城市咧，佢哋咧。個發展嗰度咧係一個漸進式嘅發展，係追求咧係小變同埋漸變。我哋香港依家咧，我哋嗰個體驗緊嘅就係一個巨變同埋一個急速嘅一個轉變。咁其實咧呢個係完全咧係唔符合可持續發展嘅呢個咁樣嘅嘅目標，做唔到啊！咁你睇翻譬如話日本咧，好多啲歷史名城啊。咁你見到譬如話去金澤啊、去京都啊等等，佢係咪一個現代城市？係一個現代城市嚟嘅喎。咁但係咧，佢嗰個文化特色咧好濃厚，個物質同埋非物質嗰啲完全咧係保持咗喺度，而且咧佢哋咧就全部咧啲人咧，你會覺得佢係一個宜居城市。嗱，依家另外一個概念咧就叫做 livable city， 宜居城市。你覺得喺嗰度住係好正嘅，好舒服嘅。台灣嗰度咧都好似做到咁，即係其實呢啲咧係嗰個保育同埋發展嘅方式。唔同嘅範疇咧，係可以合併埋一齊嘅。但係香港咧，我哋咧就成日已經係俾一種啊歪念啊，就係、是、已經啊污染咗我哋嘅思想啊。成日覺得咧就發展係等於物業發展，係等於地產房地產發展。如果冇咗房地產發展咧，香港會死嘅。唔係，我哋依家香港其實已經係俾房地產發展咧整死緊。 嗱，浩然，建築保育其實都面對好多嘅挑戰啦，其中一個當然就係咧，有啲人嘅概念上認為要拆咗舊嘢起新嘢，先至能夠展現到個城市嘅變化，亦都話俾人聽咧，我哋係有進步嘅。咁但係另一個可能係更加大嘅挑戰就係、是，當我哋嘅舊建築係越嚟越多嘅時候。需要保育嘅时候，要投入嘅经济资源咧，亦都系越嚟越多嘅。嗱，咁啊，呢个经济资源，无论系讲紧由私人承担也好，由政府承担也好，都系讲紧咧一笔资源上面嘅投入嘅。咁由唔同地方嘅例子，我哋又点去睇咧？呢个困难系咪真系能够克服得到嘅咧？ 系克服到嘅，即系以前咧，我哋嘅呢个点解好似似乎有个矛盾嘅产生咧，就因为我哋将保育同埋发展呢个概念咧就搞乱咗。一直以来咧都系拗紧，就话保育应该同发展要平衡啊嘛，啊，即系话唔可以样都要保育啦。呢个啱噶，我哋绝对唔可以咧系为保育而保育嘅，呢个系完全唔符合任何一个城市嗰个需要嘅。个城市嘅一定要发展，唔可以唔发展，一定要有新嘢，唔可以冇新嘢。如果唔系就变咗死城噶。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噶，呢个系一个可以讲系一个定律嚟嘅，唔可以唔发展。咁但系话你点样去可利用嗰个保育嗰度，即系话睇翻咁保育喺发展个角色系乜嘢？咁依家咧联合国咧唔净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情联合国已经俾咗个答案你啊，就系、是、保育可以喺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那里扮演一个角色，而令到呢是某方面的发展是更加优化的。那为什么呢？就说其实呢就不是样东西都要保育，而是一定要有新的发展。我就问一个问题了， 啊，依家咧就话你要保育嘅嘢，话如果要拆咗一个旧嘅建筑物，将佢取代翻，诶，俾个新嘅发展、新嘅建筑物取代翻，冇问题噶，呢个绝对冇问题噶。但系问一个问题，问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系话，被取代嗰个新建筑物比起个旧建筑物系咪更加好？好意思唔系佢靓唔靓，而睇翻咧就话佢俾到呢个社区系咪一个更同埋一个社会系更大嘅好处。如果个答案咧你答唔到嘅话，或者系唔系嘅话，咁即系话呢个新建筑物咧，呢个新嘅发展咧唔应该存在，唔应该有啊。咁第二个问题就话啦，如果呢个旧建筑物咧，佢到底呢个社区同埋个成个社会对佢呢个建筑物咧，你个集体感情系乜嘢？即系话你对呢个建筑物咧，系咪有一个深厚嘅感情？解唔解得出咧？点解咧？你有嘅呢个感情，而从而咧，你就可以决定到咧，就话呢个建筑物系咪值得保留？即系话所有嘅保留发展咧，都要同埋发展咧，应该要由个人开始，就由一个社区佢哋个持份者开始，同埋整个社会个持份者开始嚟决定咧，就话系咪需要保留啲乜嘢，系咪需要旧嘅乜嘢，而唔系受一小撮嘅所谓嘅专家去操纵。即系我作为一个保育嘅教育者，我都话唔好当我系专家，我讲嘅嘢咧唔系咧。唔係定律，唔係一個即係話係大家咧係需要尊從嘅嘢，唔係我係一個 facilitator， 我係幫手咧去調控咧唔同嘅社會嘅持份者，個呢個係我個角色，就話可以俾到大家認識到咧，就話依家國際上咧佢要求嘅係乜嘢，同埋佢個理據嗰度，然後大家咧就由個市民嚟參考，話你哋到底想要啲乜嘢？你哋到底想發展啲乜嘢？而同埋要保育啲乜嘢？應該係由個市民決定。 好，咁今晚咧好多谢晒浩然啦，同我哋深入地去讲咗建筑保育佢嘅发展同埋佢嘅一啲嘅历史嘅源流啊。咁亦都希望咧有机会，终有一日咧，我哋呢一个嘅地球上面咧，可以更加多嘅城市能够保存到佢嘅历史面貌，等人能够窥见文化嘅传承嘅。多谢晒浩然。 过去十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 以下是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运输署在下午的9:30宣布，因道路状况，以下香港的路段仍然暂时挤塞或者的封闭，分别有钦州街近元州街。另外，因应警方要求，荃湾线列车服务会作以下安排。港铁会持续安排特别列车接载乘客离开葵芳站、荔枝角站、长沙环站及深水埗站，其他的列车将不会停葵芳站、荔枝角站、长沙环站和深水埗站的。请公众人士留意电台或者电视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 秒冲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